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梅兰芳先生有一出古装戏叫《洛神》，是戏迷朋友呢非常熟悉的。其中啊，穿上香会这场戏呢有大段的嬉皮唱腔，已经成为梅派的经典之作。最近呢，北京京剧院在梅兰芳原剧的基础上啊，重新创作了京剧《洛神赋》。在今天的黄金大戏院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《洛神赋》。在剧中，董媛媛扮演甄氏，景荣庆扮演曹操，王树芳扮演曹操的夫人，纪振华扮演曹丕，叶绍兰扮演曹植，罗常德扮演曹彰。 辉煌，果然气派得很呐、 此皇姑儿大功一件， 胎儿不明， 今早同学台，全当不相信来，敢不尽心。 啊，列公一位如何？ 一派祥瑞， 一派祥瑞。王爷同官子海，很多我也心中为朝掩埋，我谈过心事为了天使人拜，这数字可提到位，早错 you 与小青的火看秀来。 杨知府当有高见呐、 啊，一定要讲， 一定要讲， 如此下官只好斗胆直言了。 请， 以下官愚见，这两篇符文双峰对峙，二帅争流，本次无有高下之分。然则此件城门巡街倒是有过前后之别。 是啊， 此件城门巡街倒是有过前后之别。 哦，王先生见见如何？ 以下关于见两篇符文定是双了，连理芙蓉真故事难分伯仲。不过嘛，此话言辞够大，足见居仙之事。 足见居仙之事 啊，是有前后之别。居仙之事， 前后之别。 居仙之事， 好了好了好了， 你们这些文人就爱咬文嚼字，睡好睡差，连我这个大老粗都识别得出来。论心术，谁也比不上我大哥；若论这文采风骨，那可就得看我子建兄弟的了。天下人不是都称他是什么虎虎虎？ 文才斑斓，诗之秀活。 不错，还叫他是什么人？ 是天人。 都啊，天人秀活， 秀活天人 啊！ 夫今日大摆宴席，请贺铜雀台竣工，此款此件各献登台赋一篇，建安才子们将夫文品评一番，各取其见，难分伯仲，因此命你前来赏鉴，以便老夫我裁断。 文稿送过，仔细看来。 可心中有数，不能偏呐、啊。 嫂嫂，你可呀，进退有度，莫为难。 可算是开了眼了啊。 哎呀，丢了魂了啊， 乱了神了。 啊，职工，你们可知此美女的来历？ 愿闻其详。 好，请听。那甄夫人林府乃中山郡无极县人士，上才令甄毅之幼女，袁绍次子袁熙之妻。若不是他姿貌绝伦，慧而有色，怎会惹得丞相统领十数万大军，刚冒朴素，不顾死伤，围攻邺城长达半载有余？ 不归丞相 又动了王臣之令我。然也，只可惜他曹家一犯所致，才有这妻子生育乃父，被子桓趁破夜之时来踏过借宿仙灯，横刀夺眉，把甄夫人纳为妻室了。 慢来慢来，下官我倒糊涂了，既有子桓夺眉，丞相必然日更在后，怎会铜雀台上命那甄夫人评论师父，相知其父子欢？ 这真是丞相高明之处，他明知甄夫人乃子桓掠夺之妻，实无情感可言，那甄夫人贫富之时必定秉公而断，这正好打在子桓的肩上，喜在丞相的心上啊。 哎呀呀呀呀，好热闹啊， 真可谓曹家好色不好德， 父子三人爱一人， 三人爱一人， 此话怎讲？曹丞相 想他， 曹子桓 爱他， 这不 可他偏偏地喜欢上了子建这个小叔子。 别说了， 再说就要杀头了。 为父亲所喜。这是玉楼金丹针，今日有人所赠，这玉成于昆仑之路，这金生于丛林之巅，小弟知道父亲常到这园中度朝山河，故而带来此物望父亲下午那 you 正事，男儿身在世间，理当事无功，尽文业，效国家，济万民，标天师，传英明，谋篡篡位，为丈夫所当为也。 壮哉此情，听你一番豪情，不禁令我想起你那爸妈批。 是你。 公子，茶来了。 大夫君， 兄长。 哦，你二人在此。 我欲使你赴汤当州，偶遇三弟。 小弟偶得一仙药之物，朕欲送与兄嫂，不期与嫂嫂相遇。 哦， 但不知是何仙药之物啊，兄长，请看。 哦，啊，这是何物？如此精巧， 妖人所赠，仙玉所产，玉楼金丹枕。 哦，玉楼金丹枕， 真是。 此乃夫人绣帐中八万之物，不足为奇。 哦，子建，方才福相要召见于你。 哦，即是福王召见，小弟拜别兄嫂。 这邀请，哦，夫人， 今日为我弹奏一夜曲如何？ 其意不假，先祝而已。 过谦了，过谦了。 后又剖腹 该加他人啊，命运时时的凄惨呐、啊！ 我甄府的命运与文姬姐姐一样凄惨。 你是被我从大乱中解救出来的呀？ 解救出来，并被那位骑士以奴隶服役。 是啊，本是袁绍家的媳妇，倒成了我子桓的夫人了，去与奴隶相差无几。不过当初在战乱之中攻破邺城，若不是我率先冲进袁府，你这位冀州美女、不知会落入何人之手啊！ 夫君活命之恩，令我终身感念。 有朝一日，父相为尊九五，君临天下，你就是我曹家的太子夫人了。先回，我这边就来，这边就来。 大公子 啊，为何此时才来禀报？ 只因等候传旨内情，故而来迟。 内情如何？ 大公子，扶儿上来。 啊！看来福相，我要自尽四位啊老糊涂了啊！互相平平见上了地，最担心困有这着急，此世界还需要担心解铃多先手，还叫那都专心。 两位随行 可暗流跟连根，我与你一代同胞是血亲，三弟将来陈大人王冠玉兄多找我印，此言天难而不爽，一滴情要见也的心，当要要去不长 望幽灵来也何求情。 迁安。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，魏王曹公因机整治无效，于洛阳驾崩。二月丁卯葬高陵。太子玉丁乙丁义兄弟久与杨修同谋，甘当羽翼，图谋不轨，罪不容恕，按律问斩。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洛神赋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